好爽 ,ok, 第二个选择呢就是你唔爽，因为呢冇办法技不如人中国队。第三个都系唔爽，因为中国队嘅球员都发挥唔正常。第四个呢就系唔爽，台湾嘅球员呢唔识趣，唔俾面。咁第五个就系、是、你有其他嘅爽或者唔爽啦。咁呢我读一下呢就系、是、呢譬如一个好熟广州嘅朋友啦 ,Ben Robin。咁佢呢就亦都好熟体育㗎。咁佢就话 ,CBA 咁多年呢做咗啲乜撚嘢呢，佢话讲马贝利请到 NBA 球员啦，又譬如杜比呀嗰架啦。 T-Mac 啦。 台湾呢就又冇林书豪啊，咁只系得个黑鬼咋嘛。佢话返广州三元你揾就系啦，仲啲黑鬼系咪先？大捻把可以入籍啊，黑人俾你用啦。讲翻正经嘅年青球员，国内啊太自大啦。佢讲出个度，嗰个 point 啊。身体球技上咧就可能咧都差唔过人哋，但系心态咧系出现问题嘅。佢话请啲洋教练，你又揾嗰啲。你又揾職信教练都系冇撚用嘅，佢话中国嘅群体运动就系咁噶啦，足球又系咁啦，篮球又系咁啦，唔通中国人只系有女排系成功嘅？中国人个心态就系自私，所以只系个人运动上咧就成功，咁啊因为唔使理其他嘅嘢，咁啊排球系有少分别嘅，因为排球系隔住个网噶嘛，咁同埋咧就系、是、你话中国人咪自私咯？呢、這个我喺足球嘅节目讲过好多次嘅。絕對係自私， 絕對冇嘅。 因為你，譬如話，你用足球嚟講就係、是，你叫嗰個打左閘嘅人，你叫佢上去幫手助攻，佢係唔會嘅，因為佢會諗啊嘛。喂，我幫手助攻咁咪即，如果我翻唔到翻去後防，咪即係我失職，我失職係要負責噶嘛。呢個咧，你喺大陸做得多工廠啊，你就會知道。 個人問責制。 我每朝早咧，只要一個盒爛撚咗咧。系开一个会咧，有二十几个部门喺度咧，系冇人够，冇人肯认 射波， 认啊，每个都系射呢、這个射呢、這个，射到你最后系要将张台拍捻烂为止嘅，跟住然之后就集体负责咯，全部人罚钱， 跟住咪净晒 啦，因为冇人肯负责噶。系啊，呢个就系我哋个国家又系咁嘅，嗰啲政府部门啊、中央啊，所有都系咁样。 香港 系啊，呢、這个就系文化。咁所以你点打足球，点打篮球啊？所以但系呢啲嘢讲极都系中国人都系唔明嘅，仍然继续问你，中国十一亿人拣十一个出嚟打足球唔捻得，拣五个打篮球都打唔捻到，唔系啊嘛？佢都系咁问你。 咁你又要睇翻、啊、台湾嗰边系点样打法？佢落后紧嗰阵时候，佢系拼死地追、哦、球，即系球赛未完嗰阵时候。我仲有机会追喎、哦，唔系话喂仲有嗰十零分钟啊，仲有赢你五分，咁我 hea 住打啦咁样，唔会系咁咯。佢系去到最后为止，我都要拼尽全力、哦， 系 完全两回事嚟噶嘛。 嗯， 我你又搵翻韩国对中国，刚才讲嗰个亚运咧输嗰场咧，去到 last 边队输啊？ 梗係中國輸啦， 中國輸啊！哦 ，OK， 因為今次係南韓，哦 ，OK， 今因為呢個比賽就中國贏翻南韓。 唔係講緊亞運嘅，當年就輸咗。咁 係 當年阿柱仔都柱仔廣播嘅，阿柱業廣播嘅。咁就當年打到最後咧，仲輸緊我唔記得八分十分咁啦，剩翻我諗兩三分鐘到啦。跟住正常嗰個籃球比賽，即係打到呢啲環境咧，就應該 full court pass 就 pass 全部拱曬上去 pass 上去，波都唔俾佢開㗎啦。 全場 咁，但係係啦，咁但係好咧，中國隊係褪曬喺後邊，繼續喺度守，咁俾人開波一路啪啪啪啪啪啪啪喺度拍過嚟，即係當時睇緊嘅吳柱業都鬧到撲街啊，都喺 因為驚扭傷啊，大佬 可能係驚扭親啦， 係啊， 即係你睇到佢哋嗰個態度，呢、這個就係佢哋態度啦，佢 全場係團結咯。一齊喺後邊 成隊啦， 其實都 係 啦，係啊。嗱，我再讀多幾個網友啦，因為寫咗出嚟，我覺得應該讀嘅，因為好正經啊。Peggy 佢就係話啦，佢話台灣廢民咧就贏咗場波，輸咗頭卡，俾偉大嘅強國咧就派出幾架隱形戰機咧，太陽能潛艇攻打嘅話咧就唔好怪人哋啦。 嗯， 咁啊 Sam Wong 咧佢都係佢係咁講嘅，佢出解放軍打柒佢報復啦，面子要。咁啊呢个仲有一个叫 Shane Han Yip 啊，佢就话老共班球员咧系买自己输嘅，外围咧就系赢大钱嘅咁样啦。咁大致上都系咁啦。咁啊拣一嘅人咧拣爽咧系占大多数嘅，暂时嚟讲可以继续投票嘅。 包括我 系阿沙特都投咗票，见到吓咁就。一場波啫，其實 其實勝敗啦。 咁但係 我都係規則嘅問題咯。係，我即係輸贏裏面，我覺得，因為之前你講之前有一場咧，都係話打到最後，然後俾人反勝翻噶嘛，係嘛？ 係。 咁好明顯唔係中國隊問題啦，佢贏咗咁大半場。

大家巴能少少，老師可以講粗口呢，差人講嘅粗口一定係比老師仲多。 仲有一樣嘢喎，嗰陣時候林老師呢係放咗工㗎喎，佢正常呢佢個職務呢已經完咗㗎喎。如果以之前阿梁振英同埋一眾人話嗰個退休前放假嗰個呢休假嗰個警司啊， 劉達強啊， 係啊，劉達強咧係唔屬於，即係唔會影響，即係呢個工作嘅性質咧，唔影響呢、這個警察嘅中立嘅話咧，咁照道理嗰、那個林老師都唔應該影響到老師個嗰個身份啦，啱啱先？ 其中一個角度啦， 係咯， 嗯 ，OK， 點解又會影響到咧？咁如果佢影響得到嘅話，咁佢咁樣嗰、那個劉警司係嘛？劉達強。佢應該佢都會影響到㗎喎、哦。咁、如果你話嗰、那個星期日嗰次嘅遊行又好，即係示威又好啦，咁唔係屬於呢個政治嘅嘅 活動 嘅話呢，咁佢係屬於乜嘢呢？barbecue 啊，啱唔啱先？喂，大佬你要講清楚先得㗎嘛。 嗱，我哋今日一陣，我哋休息一陣。OK， 好，一人再解釋下點解今日會揾阿 Kenny 上嚟。咁我哋咧就聽翻只歌仔先。 好。 咁啊，我記得上個禮拜咧就阿 Kelvin 就叫我就揾只成龍嗰啲警察故事啊，無謂搞啊，大佬，即係講下嘅啫。大哥啲歌係唔係可以立亂播咁啊？其實警察都有很多好嘅嘢嘅。咁我哋揾翻對樂隊啊。 有隻救生之 咁啊。唔好聽啲啊，介紹隊俾你啦。Police，OK，Every、okay? Breath You Take、okay.。咁我哋翻嚟第二節繼續講下啲差佬。